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78集，热闹一。 他娶不了。 高阳顺着谢景行的目光看去，只见花丛中那沈庙的贴身丫鬟嘱咐了小太监什么话，小太监应了，大约是第一次拿到这样多的银子，十分的喜形于色，又恭恭敬敬地对丫鬟说了什么才离开。待小太监离开后，金哲站在原地，面上也浮起一丝狐疑之色。沈庙特意吩咐他一定要将东西交到这名小太监身上，可是这个小太监分明是新入宫的，和沈庙并没有什么交集，为何还要特意嘱咐呢？想不清楚其中的原因，金哲摇了摇头，总之目的已经达到，便也转头离开了。 沈家这位小姐胆子很大， 高阳评价道， 连宫中也敢耍手段，而且看起来沈信毫不知情。 谢景行不置可否，一个连自家祠堂都敢一把火烧个精光的人，他从来不认为对方会胆小。至于在什么地点行什么事，大约在沈庙眼中也并无不同。 走吧。 他的唇角浮起一丝奇怪的笑容。 我们也该去看看戏。 我便不去了。 高阳眨了眨眼。 如今行事还是小心为上，何况计划有变，更要谨慎。 随你。 谢景行懒洋洋地说道，忽而想起什么，随口道， 若是有时间，也去太医院那些老家伙那里打听打听有没有东西。 遵命。 高阳拱了拱手，这才不紧不慢地朝另一头走去。时间不紧不慢地过去，总归是要到回朝宴开始的。女眷们坐在大殿下首，男眷们坐在大殿上首，最左侧靠近正中高座的则是皇子，周王、晋王、定王三人已经先到了，随后而来的则是黎王、襄王和成王。周王、晋王是兄弟，自然是一伙的，而襄王和成王以黎王为首，又是自成一派。至于还未到来的太子殿下，则有宣王、楚王支持。至于九皇子，定王殿下傅修仪则是不占帮派，看着实力最为弱小，也是最中立的一派。随着三王的出现，厅中方才的喧嚣却是渐渐地静了下来。文惠帝也是古怪，生得九个儿子，个个都极为优秀，若是平常人家有这么多优秀的儿子，怕是早已乐开了花。可是高门贵族中，优秀的儿子越多，竞争也就越激烈。更不幸的是，这九个优秀的儿子生于天地间最无情的帝王家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优秀将会成为彼此眼中的钉子，都是欲除之而后快的。如今九子长成，虽然太子已立，可各方势力却并未收敛。文惠帝如今在时还维持着其中的平衡，但是终有一日，这盘踞的巨龙也会老去，那时候早就蠢蠢欲动的明齐皇室，只怕又是一场腥风血雨。而周王兄弟一派、黎王一派、太子一派中，太子表面瞧着实力最高，可是太子身子却孱弱，文惠帝不会允许一个孱弱的儿子坐上龙椅的。所以太子的势力与其说是正统之下的追随，倒不如说是虚的。若是身子稍有不适，只会便宜手下的宣王和楚王二人。黎王一派因着人数多，势力也大，百官之中不少都暗中投靠了他的麾下。周王和晋王兄弟虽正统及不上太子，势力及不上黎王，却有一个备受皇帝宠爱的母亲徐贤妃，徐家也算强有力的支持。剩下的那个定王并未被人放在眼中，论起势力，一个人单打独斗也像是一个笑话。 论起背景，生母董淑妃也是极为低调，若非生了傅修仪，也轮不到坐四妃的位子。傅修仪固然优秀谦逊，可是一个人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，是以众人也并不看好他。虽然傅修仪表现中立，对夺嫡之事不感兴趣，可是这重重深宫中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他的几个兄弟依旧对他虎视眈眈。不过女眷们看人没有男眷们看人那般深刻，在座的少女们却是偷偷打量着傅修仪俊逸的容貌，微红着脸低声议论。平心而论，傅家人都长了一副好皮囊，而傅修仪在九个皇子中又是最为出色的，皇室赐予他不凡的气度，而他又总是一副淡然的姿态，既不摆高高在上的架子，也不将下巴昂到天上去。对于少女们来说，这样亲切又出尘的男子真是满身都是风华。 定王殿下也确实生得太俊了些， 耳边传了少女低声的嘟囔。沈妙转过头，冯安宁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凑到了他的身边，对他嘿嘿一笑，随即又板着脸道： 你既然到了，怎么不来找我，还摆出大小姐的架子让我找你不成？ 沈妙被他说的话弄得有些莫名，对于冯安宁这个大小姐什么时候跟块牛皮糖似的爱黏着他，沈妙也是有些无奈，更不知道冯安宁何时对他转了态度。沈妙毕竟不是真正的豆蔻少女，同冯安宁之间做不到同龄人之间的亲密无间，并且如今她无法毫不防备地接受别人的善意，所以倒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冯安宁，最后只得摇了摇头，找了个借口：我没看见你。沈妙自然不知道，若是从前的她，冯安宁定是多看一眼都不会的，可是如今的沈妙是沐浴过明琦后宫血雨腥风的皇后，人对于比自己强大的人都会有一种跟随崇拜的心情。冯安宁能够隐隐地感觉到沈妙内心的强大，自然要不自觉地跟随了。 切！ 冯安宁撇了撇嘴，忽然又捉弄般的悄声道： 不过定王殿下也来了，好歹也是隐藏心月之人，怎么都不见你看一眼。 仿佛是为了印证他的话，冯安宁话音刚落，便听得江小轩笑着高声道： 神武小姐，定王殿下到了。 他本就是为了令沈妙出丑，又知道众目睽睽之下当着皇家人的面，沈妙也不敢动怒，便是罗雪燕也得忍着，这样的话可以全当作是玩笑。可是早前沈妙吃炼定王的事情明其举朝皆知，他的话一出来，不仅女眷，连男眷席上的目光都瞧了过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